キングヒー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外からはディキタ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ゴールイン。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並んでゴールイン。 わずかまや、ボーボーやい外面で、好似行過咁已经过晒噶啦。中间位置有精彩日子，埋遍大运财，外面的大赛波士接近终点，步步有，好轻松赢出呢场香港一哩咁。 应届马王名月千里，二月胜出香港金杯，尽显实力。作为上届爱比女王杯得主，力图卫冕冠军。 透出嘅马，中到位置系天才。 应届马会杯得主天才，金像晋级爱比女王杯，誓要攻下个人首项一级赛殊荣。 威尔顿战士， 威尔顿历年曾经三度出战爱比女王杯，合共夺得一冠一殿，今届第四度参战，可唔可以再显马王本色？15年冠军张楠能否跟随名区包揽步伐，在八岁之龄再夺爱比女王杯呢？新写实派曾于札幌纪念赛力克满洛时夺冠，今年二月攻下中山纪念赛状态大勇。南非连马斯国克训练的莫他协是2016年杜拜世界杯亚军，进军爱比女王杯力求突破。美国联邦是一级赛常客，16年更夺得途程2000米的蓝威锦标，出战同程的爱比女王杯有力一战。贵为法国三大新星之一，民间智慧誓要争夺首项一级赛冠军。在香港经典杯及宝马香港打比大赛两度跑获亚军，来到爱比女王杯，霸气之胜能否再次发挥惊人后劲，证明实力？究竟以上鞭匹赛区能够在今届爱比女王杯凯旋而归？4月30号沙田马场揭晓。 好啦，欢迎大家收睇今集呢个复活节假期嘅马场 USB， 我系尤达， 我系大家。 咁啊，头先啱啱过开始嘅时候咧，就俾咗条马会嘅宣传片啦。咁就其实啱啱喺较早时间咧，咁啊马会就公布咗，即系嚟紧4月30号嘅女王杯嗰啲入选名单咧，得九只马咁大把。咁啊，俾翻个表俾大家重温翻，睇下究竟有啲咩马跑啦。咁啊嗱。即係得九隻馬跑咁啊，排頭位咁就當然係只明月千里啦。但係咧，陣間第二節我公布嗰個世界馬匹排名表嘅時候咧，咁啊有啲唔同嘅，因為暫時嚟講咧，即係佢而家公布呢個評分咧，就係未公布第二輪嘅嗰個世界馬匹排名表，所以佢而家都依然都仲係用翻舊年嗰個評分124分。咁但係如果嚴格嚟講咧，其實呢一場馬咧，如果用翻最 update 嗰個表咧。咁其實最高分都係118嘅啫，咁就真係因為明月千里其實而家 119天才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咁就所以得翻都唔係啊119都唔係啊，因為天才陣間我會講翻，咁啊即係應該最高分係118嘅啫，咁啊跟住當然咧就本。即係個戲馬就好似我都睇完之後都有啲 O 咗嘴啦，即係一來就馬少啦，咁二來就即係嗰啲外國馬嗰個戲馬，尤其是日本嗰邊咧，即係好多即係之前跑完場大阪杯之後咧，都有好多即係講到實牙實齒話嚟，咁但係到最後咧都臨尾都要都褪，就淨係得翻隻新寫實胎，咁就話配莫雷拉啦嚇，咁啊除咗。咁跟住啦，到你話另外就有威脅，即係有排頭，有呢、這個名氣嘅，就當然就莫他協啦。咁呢匹即係前度亞聯又打俾盟主啦。咁跟住之後就跑呢個杜拜世界盃，就跑亞軍啦。咁啊都 佢一生人第一次跑草地， 係啦。咁啊，今次第一次跑草地，咁可能就真係蝦啲對手真係弱啦，或者嚇。咁當然啦，另外咧就但係又咁講，雖則莫他協又但係咧佢都未贏過國際一級賽過嚇。咁跟住啦，就去到咧澳洲啦，咁啊有匹美國聯邦啦 ，United States。 啦，咁啊呢匹馬咁就係之前前舊年嘅蘭威錦標嘅盟主啦。咁但係蘭威錦標其實如果你問翻我咧，即係喺澳洲嘅二千米嘅分齡讓榜嘅一級賽咧，其實佢水準唔係咁高嘅啫。咁咧，你睇翻佢跟住之後，即係同嗰場女王伊麗莎白錦標咁啊，即係蚊比同牛比啦，即係同埋獎金啊揸大決啦。咁跟住啦，就另外就嗰匹民間智慧啦。咁啊，民間智慧就應該係某程度上咧，即係當然佢法國打比跑第三啦。咁但係即係亦都係呢匹馬都係半港隊馬咧，因為馬主就係利多係黃志祥先生啦。 但係近年法國打比嘅水準啦，贏嗰啲就好犀利，但係嗰啲第二啊、第三啊嗰啲咧，就真係好一般。 係咁，但係呢場賽事啲戲碼都好一般啫，咁可能都有得偷雞啦。咁跟住本地馬就再補充翻啦。咁就除咗明月千里啊、天才啊、咁威爾頓象男之外咧，咁另外就榜底嗰匹咧就係即係今屆嘅打比亞軍巴基之星啦。咁啊，即係九匹馬，咁啊簡即係都好簡單。咁啊可以翻嚟先啦。咁啊講完啲即係啲九匹馬，咁啊其實真係一睇完咧，我都已經係即係。煲曬嘴同 我又唔係咁睇嘅，貴精不貴多。咁其實即係掛名啊嚇，美國聯邦其實都係澳洲跑二千米第四或者第五左右啦，大概嗰、那個跑二千米講緊。莫他協就係杜拜世界盃亞軍啦，之前佢啊、不過第一次考草地。咁你新社實派都叫做，雖然嗰場集訪紀念，我都係覺得好有懷疑佢贏好似係滿諾時，因為我都係嗰句啦，滿諾時大熱門，跟住掘孫嗰只就十三倍， 只要同下房啊嘛。 係啦，咁樣就我形容佢係一隻叫做佢用北部園區有啲嘢好似嘅，就係佢係北部園區咧就有五波半，佢係連第五波都冇嘅，即係佢但係 唔係而家北部園區走第六波㗎啦，你睇翻場大阪杯佢真 係 識加速啊！ 但佢就第五，佢就係第五波咁，但係呢場馬有一樣嘢好就係冇放頭馬，佢自己走有個女神咁但係就呢隻嘢其實都。贏我中山紀念都養尊處優，連大阪杯都冇跑，就準備嚟借呢一場。 咁啊，我哋到女王杯嘅時候先慢慢先，到時先再講啦。得九隻馬，即係，但係我又覺得咧，即係有一啲應該入選而冇入選嗰啲，我就比較有啲意外啦。咁啊，即係呢一場馬，咁啊睇即管睇下，即係馬少少係咪真係？我就唔係好同意阿紀麗澤先生講嗰個貴精不貴多嘅，即係嗰貴精不貴多，而嗰邊本身佢又唔係啊精嗰下先死啊嘛，真係。咁但係又變咗嚟講啲對手相對太弱咧，咁睇下即係本隊即係主隊馬啦，可唔可以即係攞翻個女王杯啦？咁我哋言歸正傳啦，咁其實今次咧就即係今聽即係禮拜一嘅賽事啦嚇，咁就第一次又有新馬賽，咁所以咧就都呢一節就用多少少時間，我哋講下啲場六匹馬嘅新馬賽事。即係但係我要講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其實如果拉拉你可能你仲後生嗰陣時未唔知，但係以前啲新馬賽事咧係好焦點嘅，即係同埋以往嘅即係奔康時期嘅新馬賽事咧，即係我要數翻，唔係講奔康，但係數翻嗰個時代嘅新馬賽事，通常咧就係1月1號咧嘅呢個華商會 嗰日就跑噶啦， 嗰日就係跑第一場嘅新馬賽，而當時啲報名馬係好熱鬧，乒乒乓，咁當然啦，即係當嗰陣時奔康嗰啲愛倫啊，咁好多即係喺嗰度咧就真 係，即係基本上睇神操就會睇到，哇！呢只馬真係好 fit， 係啦，同埋指標性係嗰陣時嗰啲新馬賽咧，嗰啲指標性係好高嘅。咁但相比，因為而家嗰個制度咧，就好多嗰啲即係賴翻嚟嗰啲 PPG 嗰啲新馬，咁就好多咧就避咗呢一個新馬場合啦。咁而即係因為你擺咗喺度，第二季佢就自然你南半球就係52分起步，北半球就57分，咁就喺四班，咁就當然就如取如攜，就唔使搏咁多。咁但係又當然又都有啲好似巴基之星咁樣，咁啊真係由新馬殺到上嚟。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可能咧會遲少少，即係較後時間嘅新馬賽事咧，那個指標性會比較高啲，因為咧你要再加埋嗰扎拍賣馬啦，咁因為嗰扎拍賣馬咧，佢哋會安排會有啲新馬賽事會係俾啲拍賣馬，咁個變咗啲戲馬即係嗰啲日馬數啊多翻啲，咁你變咗嗰個分嘢就睇到大啲啊。咁但係咧呢一場咧六隻馬，咁啊即係平平淡淡之中咧，學你話齋就始終取珠啦 嚇。嗱真係咁講啊。 你要睇好啲嘅新馬賽咧，起碼都要到7月1號回歸嗰日。 係咁啊，死得啦！咁樣即係如果以前就唔係咁樣噶嘛，因為如果以前咧，再講遠少少咧，即係嗰啲新馬跑到咁上下咧。咁就以前嘅沙田銀屏咧，就係俾嗰啲新馬去跑，就攞嗰場叫新馬嘅級制賽資格。咁同埋仲有啲， 仲有一場， 仲有啲白夫獎啦，同埋鋸架錦標啦。呢啲啲三場咧，就係以往就係俾嗰啲新馬。鋸 架錦標係跑先嘅， 係啦。鋸架錦標就俾啲後生啲嘅馬跑，再後生啲。咁呢個白夫獎咧，就係撈埋一啲即係 撈埋啲 PP 落去跑啦。 同埋係之前嗰季嗰啲新馬咁樣撈埋跑，咁但係變咗而家咧就真係越嚟越都唔像樣啦。咁但係點都好啦，咁我哋時間無多，我哋不如咧就睇下啲六匹新馬嘅底韻啦。 我哋先睇下隻昊天金露先啦。 昊天金林， 金林嗱呢只馬其實都未得嘅，不過我同你問我就六隻馬都未得，咁啊唔得喺一集唔得嘅馬裏邊，佢算比較好啲。咁樣你睇到佢比落去，其實佢都跟前面都跟得好辛苦嘅，其實都係，即係都係基本上陣間 即係紅色彩衣咁樣 嚇，幸運進區嗰件衫嗰只都係跟得好辛苦嘅，其實佢紅色彩衣。 同埋記住呢貨係一個800米集嚟嘅， 同埋佢同啲好同都係同啲新馬一齊試嘅，其實佢都係好啦。呢組就好啲啦，睇前面嗰兩隻啦，黃色衫嗰只就係紅富兵啦，隔離幸運好似幸運馬主嗰件彩衣就係嗰只 幸運大師， 幸運大師隔離紅衫嗰只就係嗰只關關廠關關圍 關關災， 跟住打曬邊行打都唔行嗰只就妙力之城。嗱，好明顯咧，你睇到只幸運大師同埋只紅富兵係熟過曬嗰度嗰啲馬嘅，咁啊，所以就暫時呢兩隻都係比較。呼声会比较好啲啊，咁其实就睇咁多嘅啫，咁逐只讲啊，快啲讲啊，都唔系好多嘢。 咁啊，睇下只红富兵先系嘛。 嗱 ，Sir Pencil 咧就新种嚟嘅，但系其实佢喺嗰边咧都系赢嗰啲咧，即系 Sir Pencil 本身自己咧都唔系一啲叫做好 top 嘅种马，都系赢一啲嘅 group， 即系佢本身都系赢 group two， 同埋都系集中跑短途嘅。阿妈嗰边咧，佢都系跑短途嗰边。比較多嘅叫做 Bohemian Boundary， 其實以前都有啲馬嚟過香港，都係集中。 Bohemian Boundary 啊， 係啦。咁啊 ，Sir Hansel 其實兩歲已經已經有好多嘢睇嘅，咁但係去到三歲整親啦，咁樣咁而家做 Subtle Stallion， 咁其實就係、是、暫時就係話都係以集中考短途為主嘅。咁所以就 香港有乜同富馬嗰啲紅運爵士 啊，夏主席嘅呢只 夏主席 係啊，咁。佢算比較早熟啊個血統，因為咁所以其實都有得可以見下咁啊，睇下一隻啦。 超群心聲呢個日本馬啦， 師兄你講啊呢只。 嗱呢只馬咧，咁就係即係喺日本嘅一個中型馬、中型牧場啊 ，Parker Parker Farm 嘅出品啊。咁啊，父母兩線咧都係泥地馬嚟嘅，咁啊老豆就係呢個 Kane Hikili 啦，咁呢匹。咁呢匹都係即係日本版嘅爪王凌羽啦，即係早段即係之前係喺李慕華胯下咧，其實咧都贏過好多場一級賽嘅。咁亦都中間曾經因為跟腱炎亦都傷咗一輪，跟住再復出之後咧，亦都再贏嘅。咁啊都贏咗三場 Group One 啦。咁啊老母個阿媽咧，即係呢個 Eureka Chan 啊。咁啊日個 Eureka Chan 咧個老豆咧就係高阿 Lua， 即係呢個黃金魅力啦。咁啊即所以你睇到咧，其實父母兩線咧全部都係泥地種嚟嘅。咁譬如你睇翻呢只。佢即系之前嗰个试习咧，咁你睇到佢咧都系有啲泥地嗰啲脚法嚟嘅，咁啊，但系呢只马都即系都有排水准，都即系有排都未得住。 我补充少少啦，嗰只 Ricky Chan 咧，其实本身咧佢赢八场马咧，全部都喺地方赢嘅，咁样地方咧经常都系大热门嚟嘅呢一只，咁啊佢可以摆前面走啊嘛，因为地方摆前面走冇得追噶嘛。咁另外佢生嘅第一推赢两场都系喺地方跑泥地嘅，咁所以其实呢只马同埋你加埋你睇个血统组合咧，佢系3×3嘅 Sunday Silence， 咁啊好大機會呢只都係第日四班跑嚟第一嚟啊千八啊，咁我咁就會有啲嘢睇下嘅，咁暫時呢一隻又係打都唔行。 係啊，嗱呢只馬我估計都係要等佢下一季真係編咗班咧， 跑多啲，插低啲分，咁睇下可唔可以會勤跑咁 樣。係啦，冇錯啦。 好啦，下一隻啊，下一隻。 幸運大師 呢場嘅擂台等啦 ，Holy Woman Emperor， 因為咧佢媽媽嗰邊其實就好成功嘅，咁啊十二隻咁啊生個有11胎都贏馬嘅，咁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種事啦，而且亦都可以由短跑到去長啦咁樣。嗱，咁試習其實就好熟噶啦呢只馬，即係喺呢一紮馬嚟講。 比較熟嘅一隻，應該咁樣講先至啱。老實講，如果呢隻幸運大師跑一般嘅插班嘅四班賽咧，甚至跑插班嘅五班一，就算佢而家攞去跑五班一千啊，我當呢隻幸運大師佢都冇得贏。即係咁講啊，即係話咁，但係我都係嗰句啦，喺一集唔得嘅話裏邊，你簡直會比較好啲。咁但係呢只馬第日咧，因為其實成個血統嘅成功率都好高啦。咁第日咧係應該要跑千四千六嘅，應該呢只馬第日就要跑長啲啦。不過唔緊要啦，呢一組其實個個都唔識跑嘅，咁其實都冇乜所謂。咁下一隻咧，我哋睇浩天金林啊，又係 Holy Roman Emperor。咦？咁但係我就應該整錯咗張相，因為佢應該係。佢嗰個血統係佢媽媽嗰邊係出自爹生嘅，咁我張相應該係錯啊。不過翻翻嚟先，呢一張相係錯，因為佢媽媽嗰邊係出自爹生嗰邊，所以你 生， 所以咧佢咧，你見佢咧嗰啲出腳咧，其實佢都唔係短途馬腳法嚟嘅。佢第日咧，佢都係要佢見佢試一千集都跟得好辛苦。呢只馬可能咧，佢嗰個長力會比幸運大師仲要跑長啲。 打山掟曬。 佢應該都係要跑千六千八嘅呢只第日。咁但係就未得，又係未得住嘅。好啦，呢只好啦，下一隻 啊，五號啊，關關追啊， 關關追啊，睇翻呢一隻咧就嗱 ，Approve 咧其實就係比較即係屬於叫新嘅。新啲嘅種事啦，即係其實都，但係香港其實都有隻同父馬喺度嘅， 堅尼地啊嗰只， 係啦， 個名 咁。咁本身咧，佢呢只咧就又係兩歲已經係贏到板板聲嘅，贏兩場兩歲馬二級賽咁樣。咁跟住去到但係去到三歲咧就已經開始耷耷地嘅。咁媽媽嗰邊就係直布羅山啦出自咁樣。咁本身咧呢一隻馬咧，我暫時因為其實咧，點解會報呢只馬咧？如果呢只馬唔報名咧，咁可能呢場新馬賽可能會跑好大機會會跑唔成嘅，有機會會。咁因為咁你又可想而知，對只幸運大師即係高柏森佢幾咁重視，要報多一隻嚟啦。咁但係呢一隻都係短途馬，佢有機會喺一集唔識跑嘅馬裏邊。同嗰只有一隻唔識跑嘅馬裏面可能佢就會比較再前啲翻嚟咯咁啦。好啦，下一隻啊，唯一嘅南半球馬妙力之城啊。嗱呢件衫其實咧，以往咧喺新馬賽入面咧個成績都唔錯嘅，嗰啲魅力之城啊、傾力之城啊， 一出都有表現嘅。 咁但係呢一隻馬就 Sebring 啦，咁樣就其實都係短途馬嚟嘅。咁呢一隻馬其實佢係出自咧喺一個嗰啲叫做兩歲嗰啲試跑拍賣會度走出嚟，即係佢賣過兩次嘅。其實佢係佢第一次就其實喺一拍卖会度卖咗之后咧，跟住佢就喺个试跑拍卖会都系嗰试跑拍卖会嗰度卖咗，就落咗喺呢一个马主嗰只手嗰度嘅。咁但系呢一只马个妈妈出自 Annaba 啊，咁本身其实佢都系成个血统都系短途血统，但系呢一只马咧就打都唔行。咁你即系就算呢件彩衣个新马赛有几好咧，咁都拣唔到落手啊。咁我讲晒噶啦，其实就系 可以翻嚟， 可以翻嚟啦。 咁其實呢一場馬都真係 師兄啊，快快脆脆啊，跟住講第二場啦。 係啦，因為呢場馬其實都冇乜好講，因為其實嚴格嚟講，我都同意阿拉拉講嘅。其實呢六隻馬其實真係全部都未及水準嘅，嚴格嚟講啊。咁啊，我就睇即係相對睇翻啦。即係如果你講呢六匹馬嘅進度之中咧，我自己咧就比較即係呢場好簡單啫。我俾一隻大家參考下就算啦。就係呢只四號嘅浩天金林啊，即係你睇佢咧就見到呢匹馬咧，其實由頭到尾啊，羅莉亞咧就一手一腳咧就即係教佢啦。咁啊，即係尤其是我比較中意嘅就係佢最後嗰課試習咧，嗰課即係輸俾劍烈風嗰課試習咧，其實就睇到佢係開始有翻啲速度啊！即係之前嗰幾課考習咧，佢都冇乜嘢睇嘅啫。咁但係後面嗰課咧，即係睇到佢又跟前又跟後咁樣。跟住之後再加貨咧，再操咧，咁佢都俾嘅反應都唔錯。咁所以咧呢一場馬咧，我就覺得呢一隻咁啊，同埋咧即係又咁講啦，沈澤成羅莉亞始終都係即係一個保證嚟嘅，咁啊即係合作無間。咁所以好簡單啦，浩天金林齋 win 講完。 嗱我咧就好簡單，我就好思疑呢場新馬賽咧，有我可唔可以喺58.5秒之外完成，我估可能跑59秒咁样。咁其实59秒就系六班都不如嘅时间 咧。咁又唔会咁慢嘅，我估。 即系我估可能啊，即系我睇到系咁样嘅。咁喺一扎垃圾里边，你喺现阶段系垃圾啊。第日佢将来我唔知啊。喺呢一个阶段，呢一集呢六只马，就算佢插落跑五班一千都赢唔到。 咁但係咧，咁你垃圾你都有隻馬贏嘅，即係咁講。咁我就會揀翻隻幸運大師同埋隻紅富兵呢兩隻馬，買條 Q 咁樣就算啦。點解咧？因為呢兩隻馬其實同嗰隻妙力之城啦，同埋嗰隻關關追咧一齊試習，咁兩隻一慢慢一係咁以啦，即係叫撳住都。過咗都係彈甩呢兩隻馬嘅，咁啊隻超群心聲就完全都未得嘅，咁啊唯一就係我昊天金林，我自己都覺得係進度暫時佢出嗰啲腳都冇三同一咁熟嘅，咁所以就好簡單啦，響咁。都是在一个叫总要有隻马赢的情况之下，咁同埋幸运大师我信一样嘢呢，就係话如果高柏森係想赢呢场马，因为如果唔係就唔会报埋嗰隻关关追出嚟顶，因为如果太小马跑大家都明白新马赛有机会会取消嘅，咁所以呢就信佢个斗志，咁啊一三单 Q 咁样就唉好垃圾嘅一组马。 咁但记住啦，因为呢场马呢得六匹马跑呢，咁呢场马就唔会有位置 Q。唔會有第三名嘅 pace 派彩嘅，咁大家咧就真係要小心啲。 其實好簡單啫嘛，我哋三隻馬咁買條三重彩，單色就不過大家自己排啦咁樣。 咁大家自己 唔好用六柱嚟買呢條三重彩，有機會少咗60蚊嘅，因為 咁所以咧，好啦，咁啊，我哋不如講下一場啦，第六場呢場第六場嘅。三班千二米嘅狮子会杯啲呢组咧就系三班千二米的。 好啦，咁我哋先睇下场一千米嘅首道牙来啊！嗱呢只马而家咧跑一千米咧，同佢哋嗰啲马跑咧，好似个速度咧就真系唔系好够咁样嘅。咁但系最后挨下挨下挨翻嚟爬下爬下，咁都翻到嚟啦。咁所以而家跑翻千二咧，其实系啱嘅。你如果我觉得咁，佢始终佢最后都系俾只威风霸王过啫咁样。咁好啦，跟住睇下只铁胆王啊，咁啊。嗱呢只馬咧，其實轉咗蘇偉賢馬房咧，就敲咗幾就試咗幾鋪千四啊！咁今次千二米又揾翻潘明輝上去跑。不過呢只馬有啲特別嘅地方就係咧，佢喺澳洲嘅嗰陣咧，喺費明頓跑直路嘅，佢係後上馬嚟嘅。咁啊，今次就擺個潘明輝上去，咁十磅仔我估都係擺前面走，因為之前佢都係擺前面走。咁千四米咁佢試到都 OK 準，咁跟住就其實都翻到嚟嘅。咁睇下今次跑翻千二會點啊！好啦，跟住睇下只英明勇将啊，其实佢呢场跑第二嘅，我话写错咗。咁嗱，呢一组马其实就赢嗰只咧，就系嗰只彪形勇悍啊，即系嗰只三出三折咁样未输过嗰只啦。咁但系只英明勇将其实冲翻上嚟都好都劲嘅呢一组马。咁但系呢一组佢就慢披醒，佢就占咗，佢就蚀咗个步速。咁所以有机会喺呢一场，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有机会保中嘅。咁好啦，咁跟住最后睇一只金刚之星啊，其实上个礼拜先至跑完嘅啫。咁今次匆匆再出啦，咁啊摆个减翻个十磅落去，嗱咁即系跑落去个进度就冇我哋预期中咁好啦。咁沈集成好多呢只马都喺度敲紧门啦，其实好多嘢都喺度试紧。咁今次摆个十磅仔落去，咁样就睇下佢跑成点啦。即系呢场马有机会，其实都系嗰啲十磅仔喺度控制大局嘅。其实就系话咁样，阿师兄就你讲先啦。 嗱呢场马咧，其实就即系我又。都是一场颇乱的赛事来的，咁啊即係有几即係，但係呢即係我都觉得呢，即係表面睇落去呢就好似啲十磅仔好似都有啲威力咁样啦，咁其实又讲返转头呢，其实就毛显东呢，即係阿拉拉特石就即係可能闹得佢多啦，咁中即係支持近乎用人呢排呢，佢即係啲掌控步速嗰方面呢就真係比之前就好好多啦，咁啊呢幾日都呢幾次賽事都不停有馬贏啦，咁希望佢就可以繼續努力啦。咁至於阿火車潘咧，咁今日即係呢次賽事咧就復活啦， 復活節就 復出啦，咁樣啦。咁啊，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即係我喺三月29號咧，咁我就曾經即係寫個篇文咧，咁啊講咗少少關於潘明輝，即係佢嗰個嗰日嘅表現啦，咁啊，即系我歸納翻睇翻嗰日嘅賽事咧，咁我都睇到，即系再綜合翻佢之前，即系我觀察睇佢嗰百幾場馬咧，咁啊，我發覺佢係有一樣嘢，即系其實佢都個騎功都算係一個幾全面嘅，即系如果以一個見習生嚟講，佢都算一個好全面，都算係幾全面嘅見習生啦。咁但系咧有一樣嘢我就真系唔係咁中意，咁後來咧今日咧即系。即係呢本馬報啦，我嗰位老友記高秋卿咧，又不約而同咧就寫咗篇嘢，又講翻我睇到個同樣嘅問題，就係嗰個咩問題咧，就係佢用鞭嗰樣嘢啦。 咁啊，即係如果以一個見習生嚟講咧，潘明輝嗰手鞭咧，即係我覺得係喺見習生之中，佢係一個用鞭用得幾緊要嘅人，同埋用嗰啲鞭都幾犀利下嘅。即係如果以一個見習生嚟講啊，都算係一個幾犀利嘅騎師嚟嘅。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就唔係咁好咧，就係話佢成日咧，即係好似使翻佢嗰日初出嗰幾場賽事，佢成日咧就要打嗰個馬嗰個肩。其实佢呢样嘢其实就真系坏手势嘅，因为始终嚟讲，如果即系竞赛小组真系执正嚟做咧，佢其实呢一下咧，其实可以话佢用鞭不当。咁所以咧呢样嘢，即系我都嗰阵时写一篇文啦，咁就希望即系阿何言啊，咁啊可以同阿火车般咧，就大家即系可以注意一下呢样嘢，希望佢用鞭用得好少少。咁所以就呢场马，咁讲翻呢场马啦，咁我就会揀翻阿毛显东嘅，咁啊嗰只金刚之星啦。咁其实嗱，如果你睇翻，如果你仲记得咧，啦啦嗰场马，即系佢跑第三嗰场咧，夜马就正就系佢骑嗰只狮子冲啊，系啦。咁但系其实那场马你看回国能呢，即是这只马开始呢就有返啲走势啦。咁今次呢佢即係其实嗱，今次佢排个 C 加三啦，咁个十档呢就唔係话太差嘅啫。咁同埋就係话好似呢啲咩十磅仔，你起码减咗十磅之后都起码去到120磅以下呢，咁先至叫做呢，即係叫做有啲叫做嗰个优势，有返啲优势。咁所以呢一场马我觉得佢今次咩17磅呢，又排返个档比較理想少少，其實都唔係太差。咁我覺得佢亦都即係好，如果跑翻佢以往即係呢幾次佢贏馬嗰個跑法咧，其實呢只馬佢係有機會可以走出嚟嘅。你同埋再講啊，你今次沈澤成其實都有一棚馬，即係擺咗喺度，即係有計嘅，即係配合個馬房搏曬咁。所以呢只馬我就揀先啦。咁啊，再揀翻阿火車仔嗰只啊鐵蛋王啦。嗱，咁其實呢只鐵蛋王其實嗰場馬嗰場。上一場蘇迪紅跑第三嗰場馬咧，其實水準唔曳嘅。咁你睇翻嗰只中油新星，即係可以爆完一鑊又一鑊嘅。咁你嘅嗰場馬仲記唔記得嗰場馬嗰個三重彩係驚天動地嘅？咁所以咧，呢只馬咧，佢今次就係個檔就真係可能係又差少少啦。咁但係咧，亦都係嗰樣嘢啦。即係我又覺得佢揀咗十磅都要掛頭牌咧，就係唯一嘅隱憂。咁但係呢啲匹馬咧，其實又係慢慢好緊嘅啦。咁啊，即係睇下佢呢次可唔可以幫到，即係可以再跑近啲啦。咁跟住咧都係要翻隻手到拿來啦。咁手到拿來咧就亦都係啦。咁其實上一場咁佢輸俾旅遊多寶威風霸王嗰場喺谷草咧，咁其實就即係可能唔係好即係佢咧個谷草其實都 OK， 咁佢翻翻跑馬，翻翻沙田咧，其實呢個路程佢都係正宗嘅，因為佢曾經都即係由頭放到尾翻嚟啦，咁啊唔知點即係今次俾翻梁家俊跑，咁啊可能都係邊邊線線啦，咁最後咧，咁啊我都係要揀埋嗰只英明用將啦，咁啊。即係嗰場輸俾彪形馬漢，咁咪但係咧，即係我就稍嫌嗰場馬個水準賽事水準唔係咁高，因為嗰個做嘅時間唔係咁快。咁但係因為佢有個檔理咧，咁咪可以即係幫，即係又可以即係賺下形勢。咁所以呢一場咧，就我就揀翻呢場四號嘅金剛之星啦，就一號嘅鐵膽王，十號嘅手到拿來，同埋六號嘅英明用。 但呢一場馬咧，我估會好多馬會放嘅，走去啊鐵膽王會放啦。其實佢唔放都得嘅，即係如果火車潘識睇翻佢以前嗰啲片啦，即係佢嗰陣咧喺費明頓贏直路嗰陣咧，佢係後上衝一段好勁嘅。如果呢場咧好多馬放嘅時候，其實佢可以捉住嚟衝都得嘅。不過我估佢都係會放啦。咁今啊有中華寶貝啦，金剛之星啦。手到拿來啦，星光大師咁多放頭馬，咁啊揀只後上馬先啦，咁啊執翻只英明勇將啦。咁因為其實上一場啦，佢雖然時間慢啦，咁但係因為前面嘅步速 hold 得慢啦，咁佢就後上追一段，咁樣就追得都似模似樣。咁其實呢一隻馬其實佢都響呢個分數啊，即係響三班咩中榜咧，咁其實應該其實已經係有啲回旋嘅餘力㗎啦。其實應該其實都有分享手嘅，咁其實希望就莫為。拉唔喺度，田泰安就執翻場馬，咁跟住就揀一隻我估會臨場都會冷門嘅華飛啊，揀隻冷啲嘅俾大家睇睇啊。點解咧？嗱，上一場咧佢喺谷草咧。其實掌控的步速其實是很慢的，那場是48個幾的，前面是 hold 到很慢到。但是華飛呢，其實呢他最後的末段他自己一爆22秒1幾，跑 過第五嘅。咁老實講，如果呢只馬啊係唔知個心態想點嘅啫，如果佢立心閉埋眼黑埋眼落四班咧，呢只馬落四班咧。就應該穩執一場頭馬，咁但係唔知道會唔會話呢場有啲淺分，上場試準咗就喺呢場三班嗰度趁啲弱對手，咁啊喐手，咁我自己就揀翻只華飛，咁啊冷冷地擺翻喺度嘅，咁另外跟住就揀翻兩個十磅仔啦，其實都係金剛之星，我自己就覺得暫時個板斧就係得咁多，咁但係就有擺翻無險東上去，就希望唔好喺前面同嗰啲手到牙來一齊鬥搶啦，鐵蛋王亦都如是啦。其實鐵蛋王一直都覺得呢只馬響費明頓贏嗰場千二米嗰場直路咧，其實佢係後上嘅，其實佢唔一定要放頭嘅呢只馬。但係我覺得佢嗰場即係贏費明頓贏千二米直路嗰場馬，其實俾我感覺印象好深刻。我唔覺得呢只馬三班係，我覺得二班都夠嘅。其實如果以嗰場，不過唔知壞咗邊範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就揀啦，我就揀英明勇將行先，跟住就華飛、金剛之星同埋鐵蛋王。 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先，翻嚟咧我哋再講埋第九場，同埋咧同大家又去一次日本啦。轉頭見。 拜拜。 3歳クラシック先生、それぞれのレースに出走できる機会は一生で一度だけ。その華やかな舞台に集いし優俊たち、多くが重賞ウィナーという混戦を抜け出し、一つ目のタイトルを手にするのは、皐月賞スターホースギャラリー、カデラトライアル弥生賞を快勝し、デビューから3連勝。ここ2戦はトライアル弥生賞を快勝し、大一番に駒を進めた。重賞2勝を挙げているのはこの馬だけ。実績は最上位だ。デビューから5戦全て上がり最速という驚異の末脚で、皐月賞のゴール板も先頭で駆け抜ける。スワーブリチャード、ゴール前で後続を引き離すという余裕のレースぶりで共同通信杯を制した。共同通信杯、皐月賞と連勝した馬はこの5年で3頭を数える。出世レースからの参戦でクラシック初戦をものにする。レイデオロ、ホープフルステークスを勝ち、デビューから3連勝。ここ2戦は中山芝 2000m を走り、コース経験も十分。2005年のディープインパクト以来となる無敗の皐月賞馬に輝くことができるか。サトノアレス、未勝利勝ちから3連勝で朝日杯フューチュリティステークスを制した。前走は一番人気に応えられなかったが、あくまで前哨戦。大舞台で2歳チャンピオンの意地を見せる。ウィンブライト、スプリングステークスでは直線で力強く伸び優勝。2歳王者に勝利し、主役候補に名乗りを上げた。得意の中山で輝き放つ走りを披露する。アメリカズカップ、3歳初戦の如月賞で重賞初制覇を果たした。初の中山でのレース、2度目の G1 挑戦でトップに立つことができるか。アルアイン、2番手から抜け出す正攻法の競馬で毎日杯を制し、クラシックへの道を切り開いた。その勢いで1冠目のタイトルをつかみ取る。そして今年は強豪牝馬が参戦。ファンディーナ、フラワーカップでは最後の直線持ったままで後続を突き放し5馬身差の圧勝。1月のデビューから3戦負けなしとなった。 皐月賞の歴史の中で牝馬の優勝はわずかに2回、69年ぶりの偉業を成し遂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か。第77回皐月賞、最も速い馬がその栄光をつかむ。